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嘿，今天呢我们要播到一个访问了，就是来自现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哎，郝龙斌呢最近是来到了香港，那么在香港的时候呢，他也是谈到了这个台北的一个城市的理念，毕竟他是作为台北的市长这次的身份。那当然作为郝龙斌来说，他要是访问不管是到内地啊还是到香港的话，通常来说记者或者说媒体关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他的市长任上的这么一个身份，还会有更多的，比如说郝龙斌现在担任台北市长的这个时间已经连任了已经担任了两届台北市长，那么接下来他的这个年纪，包括他身上笼罩的这样的一个光环啊，这个大家会比较了解，他也是国民党这个党内比较著名的这么一位 副主席 二代了，也是除了当然除了副主席之外还有一个二代的这个身份。郝龙斌的这个父亲是国民党前行政院长这个郝柏村啊，也是这个以前军队的一名高级的将领，可以说在政界军界都有巨大的声望。郝龙斌呢也是被视为国民党内接班的有力人选之一那么当然在香港的这一次行程安排当中呢，他必不可少的会被人问到哈类似的问题，包括对于未来台湾的这个前途的一些看法因此呢我们在今天哈将会重点来听到这一期这个台北现任市长郝龙斌的访问。 郝龙斌呢是在上周来到了香港，那他在香港出访的时候呢是跟香港特首梁振英有一个会面，那其实他此行的主要就是来行销台北的自由行。我这边拿到台湾观光局的一个数字，就是呢他们统计了港澳人士在2014年一到四月份去到台湾旅游的人数，那目前的人数呢是达到了409352人，2013年同期呢是308886人，就是如果算下来这个数字的话，那今年在第一季度呢是已经增长了21.11%。此外呢，就是单个月，就是今年四月份，光光是港澳人士去到台湾旅游的是有146000多人，那比2013年的四月份是增长了73.65%。那这个成绩呢，是单月台湾全球市场的最佳成绩。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哈，港澳人士尤其是香港人，一个呢是离台湾也近，二一个呢去台湾这个旅行花销也不是那么贵啊，相对来说，所以呢是香港人非常爱去往的一个旅游目的，而且是从台湾回来之后呢几乎没有人说台湾是不好的，通常美誉度都是非常高，所以呢这也是导致哈去台湾旅游是会一去再去， 好评度很高而且通常性价比也很高，因为光从香港来讲的话，去台湾一般来说是年轻人，这个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两年香港这个年终派糖啊，这个财政预算会返还这个永久居民6000元港币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很多人呢都说这样的这个政策直接就推动了台北旅游，因为你如果手上赚着6000港币的话呢，你可能周边啊以旅行的这个差旅食宿加起来的话，通常来说台北是一个经济又实惠刚好6000块左右的， 要一个周末或者再加一个礼拜五什么的3天2夜啊 6000块，而且在台湾可以玩的比较好了对因此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郝市长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他眼中这个台北和香港有什么不同那今天这个访问的这个访问者呢是我们凤凰 U Radio 的执行台长余莹 Carol， 我们来听到这次的访问。 市长好啊，这次市长是非常的重视，自己是亲自带队来到香港去推广台北的这个观光旅游。那在这方面来说，你觉得台北和邻近的整几个国际的大城市相比，你说香港啊、上海啊、新加坡这相比的话，台北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资源呢？ 台北，我个人定位台北是华人文化圈里面啊最有文化创意的城市。 嗯， 台北的音乐、台北的美食啊、台北的文化创意艺术，甚至台北的风景，我觉得都有一些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这次到香港来，我们介绍台北的时候，我们把台北的文创、台北的美食、台北的风景，甚至台北的人文特色，分成几个不同的套装，然后我们欢迎香港的朋友到台北来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台北、了解台北。当然更重要，也希望台北市在招待这些好朋友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尽兴愉快。 嗯，说到台北的人文呢、啊、确实是我想很多人到台北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台北的人文气息非常的浓厚。那真的是每一道每一条街、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小店都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台北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你觉得在高度发展城市的高度发展和这个保留地方文化特色方面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呢？这方面郝市长是很有心得。 其实现代化应用现代的科技，让这个城市进步，让市民或者外来的旅客能够感受到效率跟方便，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硬体上面啊，建设你要符合现代的需求，更重要是软体上面，你要运用现代的科技提升服务的品质。所以像在台北，我们有大家熟悉的1999，不管是台北市民或者任何一个观光客，你对台北市不只是台北市政府的服务，任何台北市相关资讯你不了解，你只要在台北市打1999，马上就会给你具体的答案。那这些效率跟服务，这是台北市我们积极要求的。另外就是台北市民的公民素养很高，台北市民也非常热情友善，这也是台北市的软体方面我们很值得骄傲的一部分。那从这个地方可以让所有外来的人可以感受到台北的秩序、台北的友善、台北的热情跟台北充满活力。可是就是刚才您提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在巨速变化的过程中间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所以对一些台北的历史、台北的古迹、台北的故事，我们也尽可能把它活化。套句内地常讲话叫拯救如旧。所以我们有松山文创园区、华山文创园区，这些地方都是100年以上的老建筑，而在这个老建筑里面，我们把新的文化、新的元素加进去，让它能够吸引人，甚至可是原来老的故事、老的历史、老的让大家值得喜欢的一部分，我们把它保存。这也是这次来我大力推动，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个艺文或者文创之旅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松山文创园区、华山文创园区，或者是到我们的花博会馆里面去看一看。很重要的原因 是是，那香港有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就是它对租金方面没有一个控制，所以就变成很多的很有历史文化的这些小店的话，逐步它经不起这个租金上涨的这个压力，那变成很快的话，你见到最旺的街道旁边全部都是这些连锁的大牌子。那台北在这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去应对这方面的一个？ 台北我们对一些有历史有故事的一些老旧建筑啊，我们通常是透过文化局把它指定为历史建物、历史古迹。那在这个地方，台北市政府会负责来让它修复活化，同时对这个在地的这个土地或者建物的所有人，我们给予适当的奖励，让它能够得到很足够的补偿。我们是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历史、让老建物能够保存下来，同时让这些能够跟大家、让全民或者外来的朋友共享。 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就保留一个城市的这种韵味，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有个文资委员会、文化资产保护委员会，针对一些有历史的建物，如果是属于私人的，要透过委员会认定以后， 我们市政府就会拨钱来帮他修复。同时如果这个地方因为产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开放成公共空间，这些原来的地主就会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也尽可能用容积或者其他方式来奖励。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北市长郝龙斌，这个郝市长是介绍了他对于台北的一个定位和理解。最近在香港其实经常能够遇到类似，比如说这个高雄市啊、台北市啊，包括之前还有其他台湾的这个县市带队来推销的。所以说呢，在台湾呢，市长基本上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首席的推销员啊，你可以这样的理解。而且推销起来都是不遗余力啊，讲起话来也非常的顺溜，而且很容易理解。这个刚才郝市长说到的这个1999的这个设置在台湾啊，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是你基本上不大用得着这样的服务的电话，因为你走在街上的路人自动就会上来这个帮助你， 就只要你打开地图就没有人， 基本上是这样。我这样事情在香港至少应该是不太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哈，在台北就是你只要对，真的是你一打开地图就一定会有人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甚至到了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有一点 害怕 的这个程度哈。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来着。好，这个就是台北。其实台北我们之前有这个访问过，之前有这个台湾的行销啊和创意的人士也讲说，台北人家怎么样把这个台北给卖给全世界，或者说让全世界的游客都能够喜欢台北哈，不仅仅是这个大陆的这个游客。哎，其中呢有一位他就说到这个可能在台湾来说，你这个可以现成的资源哈，你如果说跟北京啊或者说跟香港来比的话，它并不是那么丰富，所以有的时候要卖一个故事。比如说这个台北的牛肉面的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啊，台北的牛肉面其实台北并不是发明牛肉面的地方，牛肉面是可以说都是各种改良各种加工，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呢经过这个行销文创人士的这个打磨，他把牛肉面融入了很多台湾人啊早期的，特别是从大陆到台湾的这些人士对于这个自己家乡的那种感情，然后带着家乡的感情到台湾自制家乡的料理，这个过程哎变成这个牛肉面， 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情节了。 那这个行销比舌尖上的中国做的还要厉害，所以说到台湾呢，牛肉面就今天的台北哈，牛肉面成为了它一大城市品牌，他们甚至是称台北为这个世界牛肉面之都啊。 牛肉面是真的上了《舌尖上的中国》 啊， 它是讲眷村的故事，相当于就是怎么样从大陆的某一个省份啊，跟着这个抗日结束之后，怎么样是传到台湾，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在大陆，大家对台湾一个旅游会流行一句话，《新周刊》之前不是做过一个。封面嘛，就是一本特刊叫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是， 你如果真的是拼景色的话，那名山大川比台湾壮美的风景在大陆在世界各地多的是。可是为什么人们去了台湾之后印象都这么好？都是可能跟你似的，就因为得到了一些台湾人民无 助的帮助。这种你没有办法忽略这种一件小事 带来的这种影响。而且你会发现他们推旅游的时候真的是有心，就是上个礼拜我去采访了一个台湾原住民的一个舞团他们也是跟着台湾观光局来香港，就有一个展览在香港这个会展中心。你发现这么大一个场子啊，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展厅吧，就是台湾馆最为热闹。它首先位置在正中间，而且呢你知道为什么热闹吗？因为他们声音特别大，就是那个那个舞团他们的来了也就四个人，是原住民。原住民很多的歌舞他都是打鼓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然后吆喝带那个， 嘿嘿嘿， 所以他那个一吆喝一打鼓，结果直接导致那个场地的管理者说要告诉参展商你们必须要控制你们的分贝，不能超过50分贝。但是你确实会发现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就是现场围观人群是最多的，其实这发现他们是非常有心的，人家至少会设计这么一个桥段，这么一个情节来吸引人流，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这个是台湾它的很独特的之处啊，你必须得佩服这个台湾人的创意和行销的这个市场营销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稍后呢我们接下来会听到这个可能是比较 这个硬的话题了，郝龙斌。接下来，怎么样来看台北市长下一任的台北市长？他还要当市长吗？年底的七合一选举，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现在很多人从民调的数字来看的话，国民党不是很妙哈，他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我们稍后回来听到郝龙斌的访问。欢迎回来，凤凰用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郝龙斌一出场哈，这个选举的问题是一定逃不了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郝龙斌当时参选台北市长，这是他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以当时获得票是692000多票，他的对手呢，民进党的谢长廷52万多票，是赢了谢长廷17万票，这样的成绩呢，当选了台北市长。而在到了2010年之后呢，这次的这个得票数又是创了新高，当时是将近80万票，对手苏贞昌是62万多票，那也是领先了17万多票。连任了，成功连任的台北市长，在台湾的这个政坛地图当中呢，台北市长绝对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台北市作为一个直辖市的这么一个地位，现在人口上其实已经被新北市超过了，但是从经济的产值和它政治的意义来说的话，在台湾绝对是这个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相比的。那如果你要看这个历史的话，几任台湾最高领导人在上任这个他的这个往冲击最高大位之前，都担任过台北市长啊，比如说这个李登辉啊，比如说陈水扁啊，又比如说马英九。所以说呢，台北市长基本上是一个很有指标意义的位置。那么担任了两届台北市长之后，郝龙斌的下一步，会不会这个考虑一下2016年的这个大选，这个是很自然也很符合逻辑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个大选之前，首先面临的是一个七合一的选举。那么七合一的选举，今年台北市长呢，这个连胜文哈，将要出战台北市长。这个连胜文和郝龙斌可以说这个背景有一点相似，一个都有两个是这个一代的爹，然后现在二代呢都是在政坛上发起自己的冲击。郝龙斌对于连胜文有什么样的评价和鼓励？他又怎么样看国民党整个选情啊？包括呢，其实很自然的，咱们也会问到他要不要选2016，他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应？我们马上来听到郝龙斌的访问。 我们再来谈一下七合一选举好了。那今年底的台湾的七合一选举，其实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选战，可以说是不仅是牵动了地方版图的整个的变化，而且也是可以说是2016的大选的一个前哨战。那您自己怎么样去观察今年底的这个七合一的选情呢？ 选情是瞬息万变的啊，就是没有到开票的那一刻，谁也不能预判说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就目前的大环境来讲，整个的选情对国民党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在现在整个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要积极的能够突破这个困局，想一些能够民众反映民众的心声，想一些我们的政策来符合民众的需求，更重要还是国民党现在要团结。就是我们过去历史上的每一次选举的例子，都是国民党败，都不是败在 人家的手上， 人家手上都是败在我们自己的分裂。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大家团结一致，打好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我也常常在讲，没有2014就没有2016，只有2014我们选举的结果好，我们才有能力再来往前前瞻2016的大选，我们怎么样来布局。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自己 本身第一个倾听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打赢2014的选举。嗯， 那对于台北呢，因为您是在台北这边是领航有差不多8年的时间哈、嗯、那您对下一任的台北市长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当然这个市政是一棒接一棒，不同的市长他有不同的行事风格跟人格特质，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选举文化中很好的一部分就是任期8年是上限，那这个样子我们有不同的人给这个城市注入不同的想法跟这个心血啊。现在国民党已经确定我们提名的候选人就是连胜文先生、嗯、我想香港的朋友一定很熟悉他，他是非常有行政能力，而且他年纪很轻，而且有国际观，他跟香港的关系尤其密切，包括当初我在做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悠游卡、嗯、就是我们的智慧卡跟八达通是有很大的差距，透过他做智慧卡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仅现在悠游卡的使用量，它的使用的范围大幅度增加，而且前一阵子我们也跟新加坡的 EasyLink 签了国际的合作，最近我也希望透过我们跟香港的互动，希望跟香港的八达通又有这种合作的模式，所以国民党的候选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候选人，尤其台北市民是非常理性，他们对于候选人的人格特质、候选人的能力，他们是用高标准来检验，不过我相信连胜文先生可以通过这个检验，我对于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情我个人是乐观的。 那我们看到啊，最新的民调，因为我们在去年底其实、嗯、去年的时候其实也专访过连胜文先生在台湾啊、嗯那我知道你和他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民调，其实绿营的可能的候选人柯文哲先生其实是已经是领先了有胜文有11个百分点、嗯、那您对胜文先生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基本上啊，民调上上下下啊，而且不同的民调机构所做出来的民调，它是数据会差异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对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讲啊，民调作为参考，如果民调结果是不理想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个民调的结果检讨它的原因，然后来积极改进啊。事实上最准的一次民调就是投票那天市民全民的投票，我个人对于就是连胜文在年底选举中间啊，他能够得到大多数台北市民支持，然后顺利当选，我是有信心的。而且民调起起伏伏的，也有连胜文先生赢，也有柯文哲先生赢。那现在在其他政党里面，包括民进党，他们的候选人还没有产生，所以现在这个民调并不是很准确的。 嗯，您觉得连胜文先生的话，现在最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学运以后啊。连胜文先生比较要克服的部分是怎么样利用一些新的科技，包括网络啊，来跟年轻族群来对话沟通，同时对于现在台北市市民觉得还可以加强努力的地方，譬如说我们的年轻人的薪水问题，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或者是年轻人住屋的问题，这些我觉得他应该能够要多了解一点，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想法。 好，这个其实一直有人比我们更早就问郝市长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哈。在之前呢，台北市议员秦慧珠曾经呢就在台北市议会质询的时候呢就质询说郝龙斌是否会代表国民党角逐2016的大选？郝龙斌当时的回应，哈，这个还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回应说我现在没有考虑。秦慧珠进一步问，那将来呢？郝龙斌则说这是假设性问题，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要把市政做好。秦慧珠呢说，刚刚从你没有明显拒绝，我们都听出弦外之音，未来有需要我们帮你打选战的话，我们会帮忙。这个是台北市议员啊在当时质询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这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在 现在的时机非常明确的宣布这样重大的决定哈。大家看之前的这个，包括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要选总统，所有人都知道，所有 需要一个女人当总统， 所有人都知道他要选，但是他可能不到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就是不会说这个字哈。因此呢，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逻辑是不是用好适用在郝龙斌的身上？但是郝龙斌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不会再选台北市长。那么对于这样的职业政治家来说呢，你不选市长，那么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年纪退休，或者说往下走，只有可能往上。好，那这个往上包括是在什么时机什么样的方式宣布，这个可能是大家关心的一点了。包括这个国民党有一个内部整合的问题，因为恐怕在这个方面有野心的，那仅仅绝对是不止郝龙斌一个人， 没错 啊。查这个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朱立伦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选。 现在在台湾政坛盛传哈，就是朱立伦他会有他的一个谋算，就是本来马英九呢是希望他先谋求在新北的连任，然后再冲击2016年的大选。但是我看到台湾一周刊呢，他们就有一个调查，他们就说呢，朱立伦因为他不甘受党内人士因为有这个弊案的围困，就是爆发在桃园的一个弊案，就桃园县的副县长马上他也会升职为这个直辖市了。就是爆出来受贿，那么这样一个案子呢，是已经让国民党是受到很大的拖累。那朱立伦呢，是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那么最快呢，在本月底就会正式对外宣布放弃市长连任，形同呢直接攻向2016年的大选。那根据一周刊的这个报道呢，说知情人士就指出，马英九呢确实曾经在去年的10月份。当面向朱立伦提及，希望朱立伦能够顾全大局，现在今年底呢力拼市长连任，帮助国民党稳住政局之后，如果朱立伦要角逐2016年大位，他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现在呢，根据一周刊的说法是说，朱立伦在评估现在的形势之后呢，他认为直接冲击2016可能对他更加有利。这当然是台湾媒体的现在的猜测，那到底是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问题在于呢，现在大家可能最为关心的台北市，他现在的民进党这边到底是推谁出来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了，基本上是柯文哲，但是柯文哲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 呢是无党籍，所以呢民进党很有可能在这两天就会定下来，会推选柯文哲跟连胜文对决。但是呢前提是我不推民进党自己的人，而是让柯文哲以民进党无党籍的身份跟他们先达成共识，再通过一系列的联合和会诊来达到民进党的政治目标。 好，这个接下来呢，郝市长将会谈到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台湾年轻人何去何从。一直有人说台湾的年轻人是处于迷茫和失落状态中的，但是恐怕之前的太阳花学运已经用台湾的许多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这样的迷思。但是呢反过来也有台湾的这个政坛人物哈，对于台湾年轻人这样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对于郝龙斌来说，他怎么样看台湾这个年轻人以及未来接班人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回到三立化新闻郝龙斌的访问。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在台北的一个早餐会上哈，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江宜桦有了这样的一番发言。 我发现了除了学运以外的年轻人之外，其实台湾的各个角落都有许许多多跟各位在年轻的时候一样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干劲，并且愿意去冒险，愿意去努力，既不会整天抱怨政府，也不会只把自己的失败归诸于别人的这样的年轻人。我看到了我们台湾的未来跟我们台湾的希望。 好，这个江宜桦，很多人形容他是发火哈、这个把台湾的年轻人批评是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别人，成天只会抱怨。那当然，这样的一番言论呢，也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回击。好，年轻人说，在这次的太阳花学运中，真正失败的是江宜桦自己，他现在却要说失败者，还这个我这这个学运的领导者之一哈，这个一位同学就说哈、这个江宜桦才是真正的鲁瑟哈、这 loser， 现在对大家很喜欢说鲁瑟，谁是鲁瑟之类的问题。好，当然江宜桦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他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技术官僚、学者出身，技术官僚，他并没有经过选战。所以同样的话我经常在想啊，同样的话郝龙斌或者朱立伦这样的， 郝龙斌其实也是 民选 出身， 对，他之前有个学者经历，但是他经过这个选举政治上来以后，这种话通常不会从一个经过选举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因为你说出来，不管你这话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你首先就得罪了一部分你的 选民 、所以我们看郝龙斌哈，同样的关于年轻人的话题，郝龙斌怎么样来说。 您说到年轻人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民进党内其实都是在检讨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和年轻人进行一个沟通。确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年轻公民的势力的整个崛起，其实对很多的这个政治版图啊各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你觉得在国民党内可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接纳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呢？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的声音现在是很清楚的，并不是接纳的问题，而是你拿什么具体的政策出来满足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需要。像现在的就业问题啊，22K 的问题，其实在台北市我们就业辅导方面做得还不错，包括我们是产训学合一的，最近我们刚训练出来一批在大学还在就读的汽车工程方面的学生，总共我们训练了40个人，训练一年，结果总共厂商提出来的工作机会138个，每个人都2到3个。所以就怎么样一些具体的政纲政策满足年轻人的需要，解决年轻人的问题，我想这个是现在所有候选人应该要积极来思考的。那对于一个政党来讲，我觉得倾听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拿出具体可行的办法。 我们再来谈谈接班的问题好了。我们看到蔡英文其实是最近是接任这个民进党的党魁以后啊，已经是正式是宣布这个党内的这个世代交替已经是开始启动了。那你看怎么样去观察这个国民党内这个世代交替的整个布局的安排呢？ 事实上啊，对于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一样啊，就是人才的产生啊，主要都是选举中间你提名比较年轻的候选人，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历练的机会，接受考验的机会啊，这就是展现民意的机会，我想这是接班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从这次国民党的提名的候选人来看啊，相对来讲国民党的候选人是比民进党年轻很多的，譬如像在嘉义市提的陈以真、陈以真大概是所有候选人中间据我了解可能是年纪最轻的一位，也有过政务官的历练，当过青辅会的主委，像连胜文先生他也40出头啊，也是比现在所有在台北市目前可能的市长候选人中间他也是最年轻的。问题就是这些年轻的我们的选拔出来的人才，让他有机会接受历练，接受考验，我想这是每个政党要思考的问题。那国民党现在大概也是朝这个方向积极发掘年轻的一些领袖，让他们接受历练，也是让他们在各个位置接受历练，甚至让他接受选民选举的洗礼，然后逐步的把这些人培养出来。 您自己呢，在结束这个台北市长任期以后，有没有下一步的什么规划？ 现在最重要的就照我一开始讲的一样，我们应该是所有的人先想好，先规划好怎么让2014这一次的七合一选举国民党能够得到胜选，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共识跟努力的方向。 嗯，那2016呢，在这个2016的领导人大选里面，您作为也是国民代这个中生代里面最突出的角色之一啊，准备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所有的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大概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先全心全力打好2014，没有2014就没有2016。 好，也希望国民党可以这次真的是团结起来。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现在对台湾来讲啊，最关键影响台湾生存发展的因素之一就是两岸关系。我是深深的相信，只有国民党执政，两岸才有可能继续往正向来发展。国民党有能力解决两岸关系，所以对于台湾的发展、国家的前途，我觉得全力以赴的争取2014胜选、争取2016胜选，是很关键的因素。 嗯。 好，这个一说到大选哈，这个郝龙斌还是要回归到两岸关系，这个目前为止被视为是国民党的一张王牌，也就是说即使在其他地方丢分，国民党在这个两岸关系问题上一直是保持着对于相对于民进党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也被视为是他们的一个法宝了。但是这个情况呢，民进党当然也很清楚，其实在上一次大选之后就一直在寻求改变，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次不同的尝试，从这个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到之前的这个施明德联合跨党派的人士来提出这个大一中的框架，柯文哲的在这个华商会议上面的党内的这样的检讨，还有最近赖清德登陆的时候这样的言论，包括还有谢长廷的这个宪法一中的这样的框架，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在非常非常积极的在尝试哈，这个到底哪一招是可行的，也就是一个在不断这个探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相信国民党应该也需要有一定的危机感，在这样的一个方面。而且由这个郝龙斌来说这句话的话，可能他相对来说更有底气一些，因为大家会很容易想到，第一，郝龙斌跟大陆的这个往来可以说是比较频繁的；第二呢，他的父亲郝柏村，郝柏村在退休之后呢，一度是和很多这个国军的这个退休将领一起是访问大陆啊。那当然，这个是作为一种民间形式的这个访问，但是，他包括在这个接受电视采访中啊，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他发表的言论可以，感觉得到，他还是一个非常铁杆的这个深蓝的这个。这个深蓝的一个支持者，因此呢，对于两岸的这个事务来说呢，他一直可以说代表着台湾岛内一个，就是说大一中吧，起码是我理解大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因此呢，有郝龙斌在多大程度上会继承这个父亲啊这样的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毕竟郝龙斌啊，我们从现在来看，还是有非常有可能来冲击2016大选的这么一位人物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国民党现在的几位诸侯啊，地方诸侯政治明星，你像吴志扬的父亲，吴志扬现在是桃园县长，他的父亲是吴伯雄，然后朱立伦新北市长，他的岳父是曾经炮打马英九的高玉仁，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那三位大佬他们都跟北京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那其实这次的桃园的弊案爆发出来之后呢，对于朱立伦的打击会延烧到他的身上。那根据朱立伦我刚才分享到的台湾一周刊的这个报道，他就说呢，如果是放弃连任直接冲击大选，这样来说会对他目前的形势是最好的。而且根据一周刊的一个爆料，说呢是高玉仁，就是他的岳父，已经开始跟中方，就是跟中国大陆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铺排，因为他认为不可能等到你连任之后再去做这个事情，这时候已经是晚了。而且大家都非常关心，如果是要冲击大位的话，跟中国大陆这方面怎么样去打交道，尤其是跟美国方面又是另外一番策略，这些都是要提前进行铺排的。 好， 那如果是单单说到现在台北方面的选情哈，我看到今天明报这两天是亚洲周刊的主笔南方硕先生，他又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选情的分析。 系，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回来跟大家详细的解析。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柳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之前在赖清德上海行啊，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刺激的访问。赖清德一次有其中有一番言论呢，就是说在台湾啊，即使是解决了台独的党纲，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党纲哈，它并不是民进党一个党派的问题，一个党派的纲领，而代表了一种台湾人的共识啊。这个也就是换言之啊，这个台独的主张是代表了台湾人民的意志。关于这样的说法呢，首先是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哈，在台湾呢就撰文指出说，这个并不是代表台湾人民的这个意志。那接下来郝龙斌其实也会提到相关的这个话题，什么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台湾共识这个说法在民进党最早是由民进党创造出来的啊，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提过一个台湾的共识，但是呢当时可能说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现在郝龙斌其实在这次的访问里面他也提到了台湾的共识，在他看来台湾共识是什么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两岸来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郝龙斌的访问。 您说到两岸关系啊，那其实马英九先生在最后的这任期以内，你说要在内政方面再可以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这个机会不高。那反而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大家还是有一点期待的。您觉得他在这个最后任期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可能做出什么突破性的一些动作吗？ 我觉得两年的任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未来两年，国民党在马英九执政之下，一定还会有很多政策。我个人刚才也在强调，作为一个领导人，就是倾听民众声音，拿出可行的办法，甚至具体的把它执行出来啊。所以内政方面，我相信尤其经济方面、就业方面，我们绝对还会全力以赴来把这两年的工作做好。那我刚才也特地强调了，两岸关系是台湾未来长远生存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而且我觉得只有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才比较可能往正向发展。所以当然未来两年中间，两岸关系是国民党执政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项目，甚至我可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那当然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如果领导人有可能见面，那这是对两岸的和解、两岸的和平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马习会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关注，也希望能够积极促成的。 那你说到两岸关系，真的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最近在两岸关系方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动作，你觉得他们是在这方面有一个政策上、战略上的一个调整吗？ 我想政策上、战略上是不是有调整，我觉得这个还要再做长期的观察。可是最起码民进党已经体认到啊，两岸关系对于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甚至他们也体认到目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不能够满足符合台湾全体民众的期盼啊。那这是一个事实。尤其民进党最近有些他们的意见领袖在两岸关系上的看法跟说法也跟过去明显的不同，我想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是是是， 对， 也是一个好的共识了，起码对于这个社会来说。 未必是共识啊。譬如像赖清德市长讲的，台独是台湾人民的共识，那我相信这个基本就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甚至我们应该比较精确的讲，民主是台湾人民的共识。 好，这个是刚才郝龙斌所理解的 台湾共识。那么这样的说法将来和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硬碰硬，好，民进党的一个说法更多的体现在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当中啊，它的更多的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台湾人已经通过在之前的这个民选中的这个投票决定了，就是说这个台湾处于一个民进党认为的台独的这么一个现状，而他们并不急于改变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当然是民进党方面版本的一个说法，国民党恐怕是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提法啊，那么这样的提法啊，最终还是要通过选举来检验。如果要讲到所谓人民共识的话，我一直觉得这恐怕都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说法啊。什么时候某某人说我代表了人民，某某人说这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意志啊，这个话都不是特别靠得住。你一定要看到选票的结果才能够体现这个真正啊这个所谓人民的共识和意志。 七合一选举哈，投票距离现在应该是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那么综合最近的一个趋势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国民党的这个情势呢是非常不利。那在台湾的这个六都啊，现在是六都里面国民党很有可能啊，这个是据南方社的分析，会输掉高雄、台南、台中、桃园、台北，因为如果是根据现在的民调的话，大家现在初步的估计 连台北都会 输，因为看到民调确实连胜文他是数字上是不如柯文哲的。如果这样的话， 但民调同样也变得很快， 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只能是保住新北市。那这样在一个背景之下呢，很有可能2016会实现大变天啊，这当然不知道到底最后能不能是达到哈，现在的一些猜测我们会静观其变。那接下来对于台湾方面的新闻，可能大家要尤其关注的是在6月23号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访台， 就将访台了，他会在23号抵达台湾，而且呢他的访问的行程会注意到有意思，是绕开了台北市，他是参访新北、台中、高雄以及彰化县。那整个行程呢是4天3夜，这个规格呢是比照王玉琦，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主任，他是主委访问大陆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接下来疑问又来了，既然有可能这个张蔡会会实现，因为之前蔡英文已经是提到过，如果是张志军不带前提的这个访台的话，我们是很有可能会见面的。那如果张蔡会能够实现的话，接下来习马会、马习会会不会紧接一步？现在呢，台湾有媒体居然爆出来说，有可能是马英九遵循这样一个路线，说他呢先去湖南祭祖，然后呢再飞去北京参加 APEC， 他说可能会在那个时间点跟习近平有一个会面。这当然不知道 啊。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回溯一下哈。APEC 今年的会议本来是在香港办的，现在突然临时举到北京，当时就有很多猜测意见说这是为了给习马会铺路啊，放在北京的话可能政治意涵更强一些啊。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非常听上去非常大胆的一个猜测啊。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